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65集。距离春节越来越近，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大批外地务工者都回老家了。在这一年一度全家团圆的日子里，这个城市反而显得有些冷清。单隐生也不知道自己的爸妈会不会突然跑去他家找他，所以这段时间他不待在杜彦礼的家里，每天晚上都乖乖回自家睡觉去了。可当他离开了有良好作息习惯的杜彦礼后，他那日夜颠倒的作息恶习又开始复苏了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不醒，就成了他的常态。 来来来，都打扫干净点啊，过个舒服的年。 这天单妈妈特意带着佣人过来打扫单隐生的房子，不过那些动静完全没有惊动到沉睡的单隐生。经过一番打扫后，单妈妈看了看地板角落的灰尘，又看了看架子台面的情况，最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 嗯，不错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先回去吧。 等佣人们离开之后，单妈妈在经过客厅的茶几时，一不小心地碰倒了一个文件袋。她弯腰捡起文件袋，翻过来一看，就看见一行醒目的红色大字： 本合同为单隐生包养杜彦礼合同。 这是什么？ 当单隐生睡醒出来路过客厅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懵了。他爸、他妈、他爷爷竟然整整齐齐地坐在沙发上，同时死死地盯着自己看。他把视线转移到曾经杂乱无比的茶几上，他发现上面的杂物都被收拾干净了，只有一个文件袋和一叠文件放在上面。 我去，那不是我最近才改出来的单隐生包养杜彦礼合同吗？ 单隐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接下来发生的自然不是好事。平时乐呵呵的爷爷现在一反常态，正虎着脸敲了敲桌子：“ 叔叔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” 爷爷的态度很严肃，这让单隐生不禁紧张了起来，同时他的脑袋也在飞快地转动。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死也不承认，但在那些推诿回避的话刚要冲出口的时候，他又冷不丁地冒出第二个念头： 等等，我为什么要打死不承认？我家早就知道我喜欢男人，之前我和那么多小明星混在一起，还天天上头条，也没见他们气出个好歹来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不突发奇想地跑去喜欢猴子、猩猩，他们是不会崩溃的。既然这样，我正好向家里坦白，说我和杜彦礼互相喜欢，正在认真的谈恋爱中，搞不好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新年的大好消息呢。毕竟从各种方面来看，我和杜彦礼都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。不过不对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虽然我这边没问题，但是杜爷爷好像不知道杜彦礼的性取向，也不知道杜彦礼之前的包养情况，而爷爷又和杜爷爷认识，如果我坦白了，爷爷转头就告诉他，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前提下，杜爷爷很可能会震怒或者大受刺激。 想到这里，单隐生发现事情又绕回来了，他只好一个深呼吸，然后自行下了决定。为了杜彦礼，他似乎还得死不承认这回事儿。 这事儿得回去和杜彦礼通个气再说。爷爷，这个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只是随便写写过过瘾而已，没什么特别含义的。你们不要以为我真的包养了杜彦礼，这是不可能的。 这事儿还用你说？就你这样子还想包养杜彦礼？ 说杜艳里包养你，我还信那么一成。当然了，那孩子是不可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的。 我的男性自尊又无处安放了。我为什么不能包养杜艳里了？ 你看看，你看看你，啊，你哪里像能包养杜艳里的样子啊？你的职位没有杜艳里高，你的公司呢没有杜艳里的大，你还没杜艳里高。你倒是比杜艳里长得好啊，但是男人长得好又不能当饭吃。 我，您真是我的亲爷爷啊。 这个亲爷爷还有很多话要跟自家孙子说，毕竟孙子这行为举止实在太让他生气了。 哼，话题差点让你带歪了。我和你爸妈出现在这儿啊，就是要当面郑重地警告你，你在外面怎么乱搞我们说说你也就算了，但艳里是你爷爷我老朋友的孙子，还是你爷爷我厚着脸皮向老朋友借来带你走正路的。你要是因为这样就搞到人家头上，爷爷我是要揍你的。哼， 我。 单隐生心里有很多个反驳的理由，但他也只能在心里憋着。毕竟为了大局，为了不让杜爷爷气出个好歹来，他还是得硬生生扛下这一切。 爷爷您放心，我和杜艳里没有什么。才怪，等你们走了我就去找杜艳里，和他躺一张床上，睡他睡他睡他，气死你们。哼。 单隐生内心愤怒不堪，但他还是尽量压制住怒火，尽量表现得平静一些。只是他不自觉地扯了扯衣领，戴在脖子上的玉佛就一不小心露了出来，还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浓绿的轨迹。单爷爷的目光随即定在单隐生的脖子上。 等等，你脖子上那是什么？ 是玉佛。 我当然知道是玉佛。 话音刚落，单爷爷就迫不及待地窜到了单隐生的跟前，一手握住玉佛，一手从兜里掏出一副老花眼镜并赶紧戴上，然后仔细地观察着玉佛，直至在佛身上发现一道指甲壳大小的痕迹时，他就再也没有疑问了。 这是杜家传家玉佛，专门传给女主人戴的。诶，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挂在你脖子上呢？难道是杜艳里给你的？啊，不不不不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可能是，这要是你去偷，好像也不太可能啊。 单爷爷绞尽脑汁都理不清当中的关系，而刚刚得知这玉佛缘由的单隐生也顿时晴天霹雳。整个人愣在那里，他都顾不上计较爷爷把自己当小偷的话了。 等等，爷爷你说什么？这是杜家的传家物，是给女主人的东西。你真的没搞错？杜艳里什么也没说就让我戴上了，说适合我。 单隐生回忆起当时杜艳里说的话，此时此刻却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爷孙俩面面相觑，都从彼此的眼中看见了如出一辙的震惊和不可思议。单爷爷突然觉得呼吸不了，他手按胸口，面色涨红。单隐生一看不好，连忙伸手扶着爷爷。 啊，等等，爷爷，您别激动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我和杜艳里其实…… 你不要说，你给我坐好。 好的， 手机拿出来。 单隐生乖乖地把手机交给了爷爷。他本来以为爷爷是要查看他和杜艳里的聊天记录什么的，结果单爷爷看也不看，直接把手机关了机，然后摸出他自己的手机，给杜爷爷打了个电话。 老杜啊。 什么事啊？ 那个 有事说事。 我记得你之前和我说过，院里看着不太对劲儿，心情也不是很好。 你想说什么？ 这个，你家的传家玉佛还在吗？就是传给女主人的那块。 电话那头顿时安静了起来，单爷爷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回应，还一度以为是不是断线了，差点就想重新拨号。这时杜爷爷才开口说话，只是他的声音沉得像是西伯利亚的寒风。 我在了。 听到这里，单爷爷的心也是冰凉冰凉的，跟北极冰块一样凉。他挂了电话，再转头看着单隐生，表情极为复杂。 想不到啊， 自从知道玉佛是杜氏传家宝之后，单隐生的心态也截然不同。他既开心又惊喜，甚至蠢蠢欲动的想要把事情给坦白了。 我和杜艳丽谈恋爱怎么了？这难道不是一个特别长脸、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吗？ 爷爷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坦白了。其实我和燕燕…… 可是单爷爷才没有耐心听单隐生说，暴跳如雷的爷爷一把抄起文件袋，对着单隐生就抽过去。幸亏单隐生反应快，避开了。只是文件袋上单隐生包养杜燕里的几个红色大字，仿佛在嘲笑他的自作主张。 你就告诉我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抓住了燕里的把柄啊？强迫他和你签订包养合同呢？那可是你爷爷我老朋友的孙子，我老朋友的亲孙子 啊！这究竟是个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我左回答右回答，怎么回答都不对劲？ 燕燕，我的好燕燕，我需要你立刻出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